有瑞兹唱响，有来跟我问候早安，有 DZ 闹特洛伊，最好的时光在路上，说句心里话，这些都是老朋友了。还有直善银笑，冬天吹冷风，柳柳，还有奇异果，都在早上八点整给我发来问候。还有 Stephen Lam 说，该燥起来了。对，一般平时我们八点都会放一些比较躁动的不安的歌，这耳边听到是来自李健的悠扬的歌声，这首歌的名字叫美若黎明。总觉得李健的歌声有一种可以消暑的感觉，在女生当中如果想要挑一个差不多的音色的话，我觉得非王菲莫属了。来听这首半途而废。 不可够，要不干脆向他低头，别再苦苦压抑心里的痛。哦，乐乐爱过又算什么？贪图快乐等于堕落，你说一生不是为爱而活，别搪塞借口。辛苦苦不知为了什么。不干脆向他低头，别再苦苦压抑心里的痛。轰轰烈烈爱过又算什么？贪图快乐等于堕落，你说一生不是为爱而活，别搪塞借口。到最后反反复复 报道。其实更早有很多朋友都已经坐上了音乐加速度的早班车，包括有费劲，有老爱，有冬天吹冷风李峰，有似水流年，有子健涛 Rain 思琪，孙浩格等等啊，其实都在八点节目开始之前都纷纷发来早安。各位早安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，我是千纯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王菲的一首半途而废。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，今天是以晴为主的天气啊，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度，继续是处在高温预警当中，所以空气很干燥，外出要注意防暑和防晒。是不是非常应景这首歌呢？好久没有听了吧，一起来温习一下，来自影像节余文华。 天不下雨，天不刮风，天上有太阳。眉不开口，眉不说话，眉心怎么想？走了太阳，来了月亮，又是晚上。哥哥，什么日子才能闯进你的梦想？ 这首歌适合反串，来男生试一下。 小妹妹，我心跳速限。 Thank you.

停下来，把地图打开来，我 这里彼此打转。 特别送给我们一位非常铁的听友啊，真的好铁，他在外地都要收听我们的节目。他说而且这周的这个歌单这么优秀，他说最喜欢的就是邓福如的歌，就是这首他和小雨一起合作的前面路口停。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音乐加速度，稍早前听到的一首老歌 New Soul， 以及此刻听到的邓福如和小雨的前面路口停。想索取我们的歌单，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，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，就可以找到我了哈。微信公众账号上心里话提醒我，他发了一张微博的截图，他说今天6月2号是莫文蔚的生日，那好吧，祝他和好多朋友心目当中的女神生日快乐。 在灵魂的中央有一部升降机，偶然不问目的，只要给我差异，可升到轻飘飘，可降到深呼吸，展翅别光现实，只要让我愿意，踏进千里外的雨林，叫我原始万年前的冰川送我宁力，我烦恼的生活总有一次离开自己，遇上自己。 是的，周末上午唤醒眼睛的是晨光，唤醒身体的是运动，唤醒心灵的是音乐。音乐加速度，用音乐启动新的一天。 好玩先生忙得没有时间废话，好玩先生穷得卖掉所有笑话，好玩先生弄得骗了好多妹妹，红的黄的灰的白的勾金的丑的胖的瘦的够厉害。

不是哦，这是路虎，但这首歌可能很多人都听过，因为它有好多个版本，这个版本应该算是最火的一个版本了哈。那最不火的一个版本反而是原唱，这首歌的原唱是黎明。不知道有没有听过黎明的这个版本的歌曲，有人评价说路虎唱出了夏天的味道，而黎明这首夏天的味道唱出的是秋天的萧瑟感，一听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事哈。耳边您正在锁定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。想要索取我们的歌单或者联系我们，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，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。比如说这位新朋友 CFNX 说，没有想到今天跟莫文蔚是同一天的生日哦，我正在路上赶去参加我最喜爱的球队110周年的长跑活动，能送一首歌给我点加速度吗？非常高兴能让你和莫文蔚在我的节目当中相遇，那这首歌送给你，来自曹芳遇见我。 种着在我阳台所有的花，这些年一个人来来去去，我不禁看看我的天空里，这一边是个不懂的忧郁，那一边是在太阳高挂的花。 曹芳遇见我，哎，今天过生日的朋友还真的挺多的。这边费劲说了，他说其实今天也是我媳妇儿生日，她是过阴历的，不要让大伙儿知道，他们给我发红包，然后我还得还。哎呀，不小心说漏嘴了。 音乐快快快车道 ，3, 2, 1。 就是 起来哦。 有人问说你怎么不跟唱了呀，其实我更想跟唱这首歌，但是能力达不到。非常想跟唱但是能力达不到的一首歌。有朋友解忧说不需要能力，需要勇气，是吗？是需要被拍砖的勇气，是吗？那等着哪天其他人都没有在听节目，就光你们几个听，我唱给你们听好吗？很棒的声音，像小提琴一样的音色哈。稍早前的两首歌分别是来自 SHE Superstar 以及庾澄庆快乐 Song， 不用展开多说了啊。想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，搜索千万的千，醇厚的醇。 音乐快车道， 堵车不堵心，音乐加速度暖心提示，堵车的时候多听歌少上火。 如果要在歌坛评一个歌手唱功排行榜，我觉得歌声高亢嘹亮技巧十足的林志炫肯定是榜上有名的哈。最近几年林志炫发展的挺不错的，成了大家都公认的情歌王子啊，得到了很多新老歌迷的推崇。其实他的新歌老歌都一样的受欢迎，但是可能更多的老歌会在你记忆深处久久盘旋不去。有些女人不能碰， 所有的朋友至今我全都没联络，因为我需要些时间抚平伤痛。幽暗的角落，

现在多了一个畅销电影导演光环的影后刘若英哈、啊，当年在歌坛认真打拼的那些年，也唱过这么不自信的歌曲。讲真，悲伤会有时，孤独会有时，但终究抵不过你有一颗强大的、积极的心脏，对不对？只要你跑下去，不管现在天是黑的还是灰的，终会亮的。 有太多话要说，我说过一言难尽，也不要再啰嗦，我还有一再更新，他让我打破沉默，听来不太安静、yeah、就算有多少烦恼缠绕，我也只要抱着吉他的小蛮腰，一百斤的闪耀才没烦恼把我担到，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，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，并不定要现在就要音乐在引导，你什么都不了，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，飞烟去写歌声蔓延，我用音乐来参见，再不听一点听，每一个乐器跟我写出一段感情，每一个节奏替我画出一阵丹青，每一个音符帮我谱出一场幻境，让我安心，音乐突破了时间空间，它会重现最思念的一场容颜，我是让人暗恋，再也不会梦见浓烟，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，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，并不明了现在这样音乐在酝酿，你什么都没有，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，越去写歌声蔓延，不用音乐来参见，这只有一个理由，屏着呼吸好几口，好好去享受这一段享受，黑白渐渐移走，身体在无尽的作用，没有人能够左右这宇宙，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，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，并不明了现在这样音乐在引导，没什么大不了，我们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，没有巨蟹歌声蔓延，我用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，心不心跳再不能一句，并不明了现在这样音乐在酝酿，有什么大不了，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，没有巨蟹歌声， 方大同的听，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每周六日上午八点到十点准时陪伴您的音乐加速度，我是千纯。啊，我们节目经常会播放一些国内国外的优秀的音乐作品哈，比如说 It's My Life 这首歌就是我们播放频率比较高的一首英文歌了，大家都知道这是来自一个硬摇乐队叫做 Bon Jovi 的一首歌，但其实狮子合唱团呢也翻唱过这首 It's My Life， 我们就来听听是什么样的感觉。 大众迈腾280 TSI 黑科技限量定制版车型炫耀登场，智能升级，小情怀引领精致大格局，购车更可尊享置换贷款双享补贴高达16000元，详询北京当地经销商。 脚踏实地，仰望星空，五二二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，幸福持续扩散中，现在到店即享置换万元大礼，翻新体验，一年商保，购置税补贴，旧车增值，对自己好点，让成功早点，享受品味人生，赶紧行动吧！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，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官方微信订阅号。 Hey girl, I'm just a small town running around. I get my kicks out on the outskirts of town. I can never do it like a pretty city boy. I'm more efficient in the dark, itty gritty boy. So lay back and let me paint you a picture. The way I wanna kiss you, yeah. sexy， 耳边听到来自 Kim Smith Love You Like That， 还蛮适合我们那个台标音乐的哈，就是喜欢听，就是喜欢 Love You Like That， 来自 Kim Smith。 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，搜索千万的千，纯厚的纯，来找到这首乡村摇滚范儿的歌曲哈，就是我觉得今天最好听的英文歌前两名。Love You Like That， 接下来继续听到的一首中文歌，来自吴莫愁，同样也有个英文名字叫做 Set All Free， 是一首翻唱作品。 我追随着心中的欲望，却被爱火烧得遍体鳞伤，因为你遮住我的双眼，让我变得如此迷茫，你竟然让我这样受伤，我不要再对你心存幻想，坚定破碎的心不再流泪，我不再流泪，不会伤悲，我这一刻就要，这一刻我就要。 昨天的玛莎发微博宣布自己升级当爸爸了，而且透露说妻子生下了龙凤胎的一对宝宝，哇，恭喜恭喜了。

1,000 roadblocks, one shot, one truth, no fears, one flag. Oh yeah, we've been waiting for this. Oh yeah, we all at? We right here. 我们今天第二条音乐快车的三首歌曲吧，耳边听到的是来自潘玮柏《王者之声》，稍早前两首分别是 Live It Up 和 Let It Go， Let It Go 是来自萧亚轩哈，而 Live It Up 这首歌可以给大家着重推荐一下。大家都知道2018俄罗斯世界杯将会在 6月14号到7月15号，在俄罗斯境内11座城市中的12座球场内举行了。虽然世界杯还未来到，但是主题曲可以先试出哈。所以刚才我们听到的 Live It Up 就是在上个月月底试出的这个2018世界杯官方歌曲，是由 Will Smith、Nicky Jam、Era Estrafi 共同合作完成的。想要索取歌单，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，搜索千万的千，醇厚的醇，来找到我，以及找到这首世界杯的主题曲哈。啊，马上就要到6月14号了，让我们共赴这一场夏日狂欢吧。 音乐快快快车道， 堵车不堵心，音乐加速度暖心提示，堵车的时候多听歌少上火。 一艘船沉入海底，当一个人沉了迷，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，那声再见竟是他最后一句。当一辆车消失天际，当一个人成了谜，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，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。在每个繁星抛弃银河的夜，会告别，告别我自己，因为我不知道，我也不想知道，和相聚之间的距离。当一辆车消失天际，一个人成了谜，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，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。在每个银河坠入深谷的梦里，我会醒来也忘记梦境，因为你不知道，你也不会知道，失去的就已经失去。当一艘船沉入海底，当一个人成了谜，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，那声再见竟是他最后一句。当一辆车消失天际，当一个人成了竟是结局。 这是来自邓紫棋的《后会无期》，可是我们节目怎么会后会无期呢？我们依然会在每周末早上8点到10点和你共享一段2小时的音乐之旅。这个是正在和你道别的音乐加速度，我是千纯。想要索取我们的歌单或者联系我们，记得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，醇厚的醇，就可以找到我们了。马上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，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由小东带来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这是今天最后一首歌 Going Home， 送给你也送给自己。